好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历史渊流第五集，呢度有 Alex， 系 ，hello， 系，大家好，仲有我加灿生，就第五集就我哋前程回顾先啦，不嬲都系咁噶啦， 系， 吓、啊、就系、是。就嗱，上集我哋又讲过啊，希腊人点样走出呢个黑暗时代？首先佢哋就系唔好繁开吓、啊，然之后受到诗歌嘅启发，就决定减少内耗，减少内战，大家互抢地，就去开殖民地。咁由于要去开殖民地咧，佢哋就走去一齐去拜王大仙，大家讲去拜王大仙，拜车公庙度问。咁由于佢哋去问，个个都去问嗰个神，就利用呢个神去重组翻佢哋嘅向佢哋民族，佢哋每个城邦之间嘅向心力啊，从而升到佢梵蒂冈嘅地步，去同佢哋排难解分啊，一齐就走去开殖民地啦，殖民地大军啦。咁当佢去到开殖民大军嗰阵，就接触到其他嘅文化，就学识咗，即系输入佢哋腓尼基人嘅拼音文字方法，再做嗰一个文字出嚟，属于自己希腊人嘅文字。当佢哋做咗自己希腊人嘅文字之后咧，佢哋就写出佢哋嘅第一本，记录翻佢第一本文学作品，就是启迪他们的诗歌《荷马史诗》，再由《荷马史诗》那里找出自己文化的定位、其实就是一句城邦共存永远竞争， 是城邦的， 但是就是由于这样，是城邦永远都是一起、但是由于是这样，他们永远都没办法团结，亦都，但系亦都由于不停咁竞争，都曾经达物个黄金年代出类拔萃过，对后世嘅影响一直到今日。咁我哋讲下，我哋呢一集主要未来几集咧吓，主要系讲两个对后世影响最大嘅城邦，第一个就系雅典，第一个系斯巴达，第二个系雅典， 系 咁样，但是这两个城邦其实是在这个公元前800年左右都是面对三个一样的问题的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永远是不够食的。我们上集讲过， 这些山势土地始终是种植不到的地方。 是啊，始终是永远都不够食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贫富悬殊的问题。啊、即系当你嘅社会发展到咁，一定会出现嘅。 系啊，土地有限，人口增长咗啦、 啊。第三个咧就最大镬，就永远都有派系斗争，贫富悬殊啊，穷嘅人有穷嘅人嘅斗，有钱嘅人就有钱人嘅斗。啊，我哋第时如果喺度讲到雅典嘅改革嗰阵咧，大家我哋就会讲下佢点样斗到七彩，而且系一盘散沙嘅。 系 啊，永远凝聚即系。佢国内永远都系凝聚唔到一个中央政府，即系入边冇大台。 系、 啊，我哋讲个潜主义个问题就会见到噶啦。咁啊，但系当时嚟讲吓，第一个问题粮食不足系技术嘅问题，技术嘅问题咧就好易解决嘅。咁啊，通常譬如话系根据唔同嘅社会环境啊嘅地理环境咧，就有唔同嘅解决方法。我哋依集讲雅典同斯巴达啊嘛，咁啊，所以就讲雅典先。雅典就临海，就容易做贸易通商，咁啊，所以只有一个字，解决问题嘅方法，你有两个，一系用钱解决，一系用武力解决。雅典就选择用钱解决，冇钱嚟向外买粮咧，顶住先。 嗯， 但系咁样咧，就成日就搞到个政府冇钱。咁啊，斯巴达咧就比较就比较封闭啲，佢哋就用传统嘅方法去抢地，所以就成日同人打仗。 系 呢个就系呢两个国家嘅根，呢两个城邦嘅根本分别。 佢唔止抢地，仲抢埋奴隶添， 抢地抢人啦吓， 将箭摆成埋奴隶啊， 吓 又直情。 是啦，他们基本上如果你是奴隶，你就只一个名字，我理得你是什么差人，总之你是叫奴隶，我就叫你做希腊人、 哦、 那你会生不如死的，等就会讲怎样生不如死法的了。 这个是阶级， 这个是阶级， 系啦，咁啊，由于啊，佢哋嗰啲人系即系穷人有穷人，穷人就争有钱佬，有钱佬又就争你中产又睇唔起有钱佬，大家都系斗镬金噶啦。 系啊。 咁啊，第二个呢、這个就系第二同埋第三个问题。咁啊，呢啲政治问题就要用政治解决。所以喺公元前八百年左右，啊，八百至七百年之间啦吓。就分別就喺雅典同埋斯巴達都會進行一次嘅政治改革，佢哋解決貧富懸殊同埋派系鬥爭嘅方法咧係完全唔同嘅，但係都係取得咗成功。而由於佢哋成功，所以佢哋就變得比其他城邦亮麗耀眼，出類拔萃。 係 啊，就係咁解。 所以最出名就係斯巴達同埋雅典兩種政治模式啦，變成咗成日我哋後世有一個。研究啊，即系两个最极端啊嘅对决啦，变成即系个希腊人 讲 就 系、是，系后世政治学都有一种对决，呢两个城邦对后世嘅影响系基本上横跨到成个西方历史，即系都系以呢两个国家嚟做蓝图。后期嘅罗马帝国啊，之后嗰啲咩威尼斯帝国啊，甚至共产主义都系受佢影响嘅。譬如我哋等阵会讲噶啦，就但系佢哋嗰阵系有一样嘢系同样地系咁样谂嘅，我会叫佢系无法就有天。最大的特色是为什么呢？当时的人是没有文字，是很低的，是没有法律的，所以但是他们就有神，他们是很容易有什么呢 就去得以非拿到神而出来答应给你，大家信这个神讲，你们信他咯，即等于人没有做就就搭个教宗出来，搭个神出来，就是说你就压住你的友仔， 是啊， 那都 是一条出路的。所以在古代社会呢，成日如果见到你一条友话我唔信天命，我唔信神咧，啲人就好忌佢咁解。 系啊，咪即系要处死都话你系女巫啊、邪教啊。 唔系嘅，譬如话阿凯撒大帝，阿凯撒生前就讲咗句嘅，元老院班人唔信我，其中一个原因就 系 我唔信神。 系。 是即是他不是咁信神子嘅，他自己都提过了。 哦。 就譬如话如果以中国来讲啊，曹操在他的志明本命志那里就我不信天命。 是。 他自己咁。 无神论者嚟嗰啲。即 是。又不是不是可以说无神论者，即是他可能的意思即等于现在的人说我不信 church， 是咁上下啦。 系咪即系老毛咁讲啊？与天斗，与人斗，其乐无穷啊嘛，系嘛？ 系，应该系呢啲人系即系嘅自信心系大到个咁嘅地步 哦。 即系你一个人，你个伟人，你一定有个自信心。佢系大到啊！我睇穿咗你班友仔玩乜啦，嗰啲咁嘅嘢咧。 吓， 咁啊啊！但系嗱，我俾个时间嘅概念俾大家啦，就系话其实公元前七百年呢个世界发生咩事咧？东方的中国世界在这个世纪就是西周亡了，而在西方的世界呢有件大事就是罗马开始建成、 哦、 大约大家可以想想、就是、三个不同的对于将来的文化圈在那一年发生什么事呢、 好啊，你我们先说第一 part 先， 是啦，那由于而斯巴达改革咧就啱啱就系喺西周灭亡附近嘅时代发生嘅， 咁佢开始咁乱咯， 吓、 开始 春秋啦， 系咯， 系开始七国咁乱啦，春秋战国啦，中国就开始进入春秋战国，西方咧亦都开希腊文化圈亦都开始进入呢个改革噶。咁我哋首先就根据时序嚟讲，斯巴达系比雅典早改革大约50至100年左右，吓、啊，即系点解系会咁点解系会咁点样讲咧？差距咁大咧，就系、是、因为斯巴达嘅改革推手、啊、叫做莱克格斯。佢系一个半人半神嘅传说人物，斯巴达系冇乜点用文字去记载佢嘅历史，全部都系口耳相传。 哦，系啊，佢会落后少少噶嘛，佢系 佢係唔崇尚用文字，而且啲人係唔多出聲講嘢，一句吉死你嘅。咁樣，但係我哋講佢改革之前，就講下佢嘅地理環境先，因為嘅地理環境係影響佢嘅思想。咁如果大家睇个 YouTube 嘅图，就会见到吓，见到个图咧就系、是，斯巴达其实佢系两面环一个两面环山嘅地方， 系吓， 咁、啊、两个山就夹住佢，咁中间有条河经过嘅，咁佢入边咧个山入边咧出产主要系产羊， 吓， 咁啊有啲蜜糖啊喺个山嗰度就掘啲。大理石啊，咁自己又可以种啲葡萄，咁附近有好多林木业都好成，咁啊佢南边有个港湾，个港湾可以俾佢捉鱼，即系其实一切都可以自给自足，但系问题就系佢条河长14km，嗰个平原阔顶笼都系10多km嘅啫， 哦，即系土地不足。 是土地完全不足，但是他又自给自足，是一个二手难攻之地，因为他有两座山为主嘛、哦、要攻打他是很难。 是 但是当你一个山的居民，现在你的人口到这么上下，他土地不足，那他就没有想到，他就初期都有些殖民地的，但是到后来他都哎唔玩啦，即系佢因为殖民地出咗去啦嘛， 系 喺佢改革之前，佢就有一个世仇， 吓 喺佢西边嚟，咁其实呢个世仇咧叫做密斯连，叫做马西尼亚，就系、是、佢嗱斯巴达人就属呢个多利亚族。马西尼亚人就另一族嘅，阿该亚还是我唔系好记得叫咩族，咁两族人咧就基本上系世仇嚟，就曾经有一个斯巴达王就俾佢杀咗，公元前758年，系、哎、根据呢个记载，根据记载就俾佢杀咗，但系过咗系啊，咁但系嗰阵系喺佢改革之前。而过了25年之后，斯巴达人就终于向他报仇，就向他大战，同他大战，就打了两场。一场咧就系、是、第一场嘅就系、是、公元前743年开始打，打到724年，即系打了十几年，就终于将佢成个族收复。 哇！即系打 将佢打晒翻，铲起咗，攞晒佢啲地，将佢啲人全部打晒做奴隶。但是过了十几年之后就打第二场仗，第二场就是这个马西尼亚族就跟附近的北边的斯达伯北边的城邦、啊、连在一起跟他打、 哎、 一起打斯巴报仇，但是都被斯巴达人打低了、 哎、那他领土就加大了， 他没有，斯巴达人是选择我不加大领土，而其他那些城邦是选择是跟他，即是除了一个叫阿哥斯阿哥斯这个城邦之外，其他那些都说 我做你同盟 了、哦、 即是做你的僆、啊、周边同盟城市，就以后斯巴达一出兵就麻烦贡献些人过来，就有点像罗马的、那个关系，罗马与拉丁同盟那只、 okay. 咁啊，于是就变成希腊第一势力。喺第二场仗之后，咁而斯巴达能够变到咁强，其实就有一个推手。呢、這个人咧就系头先我哋讲过嘅莱克格斯啦。咁啊，咁咧好特别嘅斯巴达咧，佢就行呢个双王制啊，即系呢个双邦，即系你当一个邦有两个邦主呢个制度， 即系两个山头啦。 两个山头，咁啊有点解会行双王制呢，就有一个传说嘅，就系话其中一任嘅斯巴达王有一年咧就生咗一对孖胎，咁咧就佢个皇后咧就啲人问，喂边个阿打嘅？呢、這个皇后咧就有私心，佢话我想佢又想两个都做王，咁啊于是啲人问佢咧，喂边个孖胎啊？佢话一齐生咯，你傻噶？咁即系百般推搪唔答，咁啊。嗰啲元老啊、貴族啊嗰啲就諗咗條橋啊，就買通佢個仆人，就去夾佢。 咁啊就留意到吓、啊，就留意到咧，佢永远都同其中一个喂咗其中一个先同佢冲凉，先同佢换衫先。咁啊，于是断定嗰个就阿摆，另一个就阿子啦。但系咧就仍然应承咗呢个皇后啦。你想双王就双王啦，咁啊，于是就分咗家，咁啊就当系即系其实系可以分而治之，即系你两个王喺度就可以大家互相有啲拗撬啊等等喺度玩嘢噶咯，咁你于是你啲贵族咪可以即系等你个皇权冇咁大 check and balance 变相，咁啊于是就分 早期啊嘛， 系啊。系啊，咁我相信系罗马人可能系受个影响，因为多利亚人啊，即系斯巴达嗰一族人，最初期佢嘅城邦最初期系喺意大利度落脚嘅。 哦，即系殖民地。 南欧吓，咁啊，佢去到嗰阵，可能佢啊慢慢喺南欧嗰度，斯巴达人受佢影响，唔系罗马人受嗰边嗰阵嘅多利亚人嘅城邦影响都未定。 O、okay, K， 好明白。 吓、啊，咁咧当时就有佢有两个族啦，即系两个王，一个咧叫阿基斯咧，一个叫欧庞德，两个唔同。阿基斯出名嗰个人咧。就是 Leonidas， 即是戰狼三百嗰个大王啊。This is Spartan， 系啊，嗰个。咁啊，但系另一个最强嗰个咧，就系莱克格斯，Lycurgus 吓。咁点解？因为佢系呢个莱克格斯做一个推手，去改变晒成个斯巴达。当时斯巴达系有双王制，而且个系比较开放，同其他而家我哋认识嘅古代社会系差唔多。唔系一个战士，成日都系自己战士啊！嗰啲人仍然都系会有，即系啲女人型啊，男人就会耕田啊，女人就会去织衫啊，系一个好普通嘅社会，唔系话我一生出嚟就要打仗嗰啲咁嘅疯狂社会嚟，系莱克格斯慢慢将佢改造而成，咁啊，所以系好紧要，系。 继续。 咁啊，咁莱克格斯系咩人呢？我哋呢度。呢度讲咗先啦，莱克格斯其实唔系大王啊，吓佢系佢系一个皇叔，吓、啊、正确啲嚟讲，就其中一个王啦吓，欧庞德族欧皇德氏世家族嘅皇叔，咁咧当时佢个大佬就死鬼咗，即系做大王嗰个死咗，咁啊中意玩兄终弟及嘅。当时嘅社会风气，咁佢于是个皇后同佢讲嗱，你又及咗我吓，咁啱啱好嗰阵咧，佢个皇后有个遗腹子，肚入边有剑嘅，有馅嘅，咁啊个大王死咗，于是佢就不如你及咗我啦吓，兄终弟及，你及咗我肚入边嗰个唔要，咁啊点咯？嗱，你做王，我又可以做皇后，继续玩落去。咁啊，阿莱克格斯咧就咁同佢讲啊，喂，你咁样整剂咁嘅嘢好伤嘅，你会死嘅。啊即系随时会死人喎，万一你生咗个女嘅，你好蚀张嘅，咁讲，咁啊谂一谂都会系嗱，大家就听到呢度，而家落仔系好简单啦，系咪？但系其实喺当时咧，男人打仗嘅风险，女人生仔要更加危险嘅。 系啊，随时瓜两条一尸两命啊。 咁啊，举个例啊，究竟有几凶险啊？罗马帝国全盛时期，五贤帝最尾嗰、那个吓，Marcus Aurel。安东尼奥啊，唔系 Marcus Aurelius， 咁啊，所以系冇所谓，系所谓 啊。咁啊，佢又同个老婆好恩爱嘅，佢得嘅一个老婆，佢就生咗十二件，最后好似死剩三分一啊，三至四件左右嘅。 系啊， 死亡率系75%。你谂下，堂堂一个罗马皇帝啊，生出嚟都系剩翻三分一咁，咁啊，个死亡率系咁高嘅话咧。所以当时的女人是很危险，斯巴达的女人。啊、所以那个皇后想一想，这么蚀张的事都不要做。啊、于是就等啊，十月怀胎等到她生了出来。莱克格斯一见到原来生了个仔，就即刻接了个仔，捧到她出去个广场和全世界讲，这个是你们新的大王，就直接跟她改了个名字叫欢欣。 喂，林欢欣的名字。 系啊，咁其他啲人咧就觉得，咦，你个嘢好喎、啊，啊，唔系一个滥权啊， 有权，即系有权攞尽嘅人，于是就话，不如你做摄政王啦，咁讲。咁点知咁啊？于是佢就话啊，做摄政王啊，咁好啦吓。但系你就想做摄政王啫，皇后变咗皇太后，咁啊，佢原本谂住自己做皇后就可以，就可以即系带挟啲亲戚噶嘛吓。咁啊，点知唔得，于是就造谣啊。就话咧，佢而家做摄政王，迟下就做司马懿噶啦吓，对我孤儿寡妇落手噶啦吓，佢一定会做大王噶咁样。 哦， 咁啊，莱克格斯听到啊，话大佬你想屈我做乱臣贼子，因为我唔玩啊，同你班友玩玩嚟做乜？咁啊，嬲起上嚟走咗去留学。 系，同中国都唔似嘅。 系，咁啊出咗去留学，佢真系去留学，佢又就话佢走遍咗当时嘅地中海世界， 系， 即系走咗去首先克里特岛，然之后走咗土耳其，咁啊话佢当永远要记住一样嘢，其实当时希腊人系一个鸟不生蛋嘅地方，系一个好鬼穷嘅地方，同东方啊接近咩巴比伦啊。土耳其啊，嗰啲地方咧，系完全系鄉下地方，一個落後嚇嘅地方， 物產豐富啦，同你相比就 啊，同你希臘相比，你希臘人係窮鬼嚟嘅，係一個鄉下人嚟嘅。你一定要大家有呢個概念，唔係現代西方話啊，西方好過東方，唔完全唔係嚇， 係歐洲屈 咁啊， 其實。 是好鬼穷，所以话佢当时去到咧就当然话哇，你其他城邦五光十色好劲、哦，但系咧佢根据记载就话佢见到当时系好犀利吓，民风物浮，但系贫富悬殊亦都好重要，好紧要，就佢谂即系个脑入边谂一套佢系去学对方嘅政制系有缺失嘅。咁而且当话传说佢去到埃及，就见到埃及咧有一个武士阶层，唔使做嘢，净系嚟打仗嘅啫，大家赞赏，即系等于日本武士道咁啦吓。咁于是咧，佢又记咗喺心。咁啊，大约当佢嗱，佢嗰个王，佢捧嗰个新王嘅侄仔上嚟啊，嗰阵咧就系公元前750年左右， 系 780年左右。咁啊，如果推翻佢系罗克格斯系公元前800年出世嘅话咧，佢20岁之后佢走咗去留学啦。 系 咁样，咁啊，当佢留学留到咁上下，突然间有一年，佢仍然系会系同斯巴达有通讯嘅，佢又收到封信，书信啦吓，就叫佢喂，我哋国家唔系咁点啦，真系乱啦。到底发生咩事，同埋几一年发生咩事咧，系冇人知嘅。依个系全部都系口耳相传，就叫佢，不如你翻嚟啦咁啊。连两个王，当时个王已经大过咗啦。 好，20年之后叫佢翻嚟。 亦可能系20年，即系公元前750年左右会叫佢翻嚟，或者公元前760年，系冇人知系几时。总之叫佢翻嚟， 我都揾到佢都几叻嘅。 吓！ 呢个年代揾到佢都几叻嘅， 系真系揾到佢都几叻。总之揾到佢就俾封信佢，国家决定要改革，因国家需要你，啲人个个都唔服对方，即系穷人又唔服你，上边嗰啲派系又唔服大家，就嚟打仗啦。 哇！即系 两个王都， 即系有一次呢个法国大革命之前嘅三个网球场会议嗰个嘛， 系类 三个阶层一路喺度。三级会议啦， 如果 系咁，今次讲到呢度先啦，我哋下一次再翻嚟讲埋呢个三级会议啊。 好 ，OK， 好。